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咁故事咧吓、就讲到1942年啊，嗰阵时欧战爆发咗3年左右啦吓、因为我哋抗日战争咧就系、话1937啦，卢沟桥事变咧其实更早噶，因为佢啊日本仔占领我哋东北三省系更早啦吓。咁、但欧战一般咧就1939。咁啊欧战爆发之后咧就三年咧，1942年咧就一个喺本来意大利嘅吓、去咗美国嘅好著名嘅物理学家叫做 Enrico Fermi 费米。咁佢就喺芝加哥大學啊，同埋另一個科學家斯勒咧啊，斯勒德咧，就第一次成功咁樣製造咗一個咧可以自我延續嘅一個原子反應堆啦嚇。咁、佢因為咧喺個原子反應堆咧，佢唔同原子彈嘅結構，原子彈咧就兩嚿純度好高啊，有二三五撞埋就由佢爆啦嘛嚇。咁、所以，但係咧佢而家就加咗好多咧叫緩衝劑。嚟去控制佢嗰個反應嘅速度嘅、就可以咧，就比較上係唔係咁毀滅性釋放嗰個核分裂嘅能量嚇。咁、呢、這個佢第一次咧，原來就喺芝加哥大學嘅一個應該係一個 stadium， 我諗係籃球場嘅一個啲看台下面嘅地方啦嚇，即、係一半個係地牢嘅，咁啊搞就成功咗啦。咁但係咧，於是後嚟呢個就成為咗好著名嘅。曼哈顿计划嘅一部分啦，个起始点咯，可以咁讲啦。咁啊，曼哈顿计划个主持人大家都好熟悉啦，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啊 ，Oppenheimer。好，咁于是就喺1945年咧，即系当然佢嗰阵时喺新墨西哥州试爆，咁就系只系好少好少人知，好秘密噶嘛。咁、但系全世界都知道有呢种咁样嘅，即系个 monster weapon 啊，啊，即系个即系妖魔嘅一个武器嘅咧，就系1945年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抌落廣島，然之後3日之後，另外一顆就抌咗落去長崎啊。第一顆好似叫 Little Boy， 第二個咧叫 Fat Man， 呢個係嗰啲機師啊為佢改嘅花名。但係呢啲花名咧就殺人無數啦、好啦，咁呢個第一次咧就係、毀滅性咁使用啦。咁但係咧，其實好早啲科學家都即係，當然佢哋好後悔嘅，好多科學家之後即係見到佢嗰種威力。咁但係佢哋即係要贖罪。贖罪咧，就我哋真係要推動咧佢個和平使用啦，就消滅核武啦。咁咁梗係嘥氣啦，即係美國梗係唔會消滅核武啦。但係確實咧就係、發展和平使用。但係和平使用咧，原來最先嘅唔係美國，即係啱即係今日先查一查資料，即係威水喎。原來係蘇聯。蘇聯喺1954年咧就興建咗第一間嘅核電廠，係真正咧係。拼落嗰個電網度咧，係使用，但係佢個規模好細嘅，我哋叫做五兆瓦。嗱，兆瓦咧通常就係 megawatt、mega 大家知道啦 ，megabyte 係嘛，即係10^6次方，即係100萬啊嘛。咁、所以咧，但係我唔知點解咧，香港同台灣咧，習慣咗用個兆字嘅。其實我好耐以前寫嗰篇文章咧，就係、批評呢樣嘢，但係冇得批評啦，因為兆咧其實喺我哋，尤其是廣東人啊，即係我哋講下過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啊，億十億百億千億。然後先到兆啊咁樣㗎嘛，係咪咁但係呢佢而家就唔係嘅，佢就百萬就叫兆，所以好 confusing 㗎，好混淆㗎，佢 mega 就叫兆㗎啦。 mega kilo。 係啊 ,kilo 就係、千。 再加個三個零後面。 再加三個零就叫兆㗎啦，其實好荒謬㗎、即係百萬咋嘛。咁、但係呢所以叫 megawatt。咁當其時我唔係俄羅斯講錯，係蘇聯。蘇聯嗰個呢就5個 megawatt 嘅啫，其實好細嘅。好啦，咁但係呢真係大規模嘅呢，比較能夠即係供應一個城市，即係或者小型城市用嘅呢，就係、英國2年後1956年。咁樣呢、就係50個 megawatt 最先。咁但係後嚟呢就提升到200個 megawatt 嘅，即係200兆瓦。咁其實完全呢係足夠一個即係小型嘅城市用㗎啦。咁美國就再遲一年，所以原來美國排第3咗核電廠，咁就1957年呢就美國先至有。咁而家今日呢講一講俾大家聽啦，又有概念好緊要㗎。而家就即係世界有一個叫 IAEA 嘅，即係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呀嗰啲能源協會。咁佢話喺地球上面而家運作緊嘅核電廠呀，核電廠呢大概係有450間。嗱，點解我話大概呢？係因為呢樣嘢真係日日新鮮嘅。因為其實佢話而家我哋應該係有起碼超過60間核電廠正在興建，有部分就不斷開始投產。所以呢即係個個月都唔同嘅呢啲數字，好犀利呀。咁但係而家嚟講呢，應該係450或者450樓下嘅 即係如果真係運作緊嘅。咁但係你知唔知而家喺全世界係運作緊嘅火力發電廠有幾多呢？係最少講緊6000多間。喂，完全唔同數量級啊，係咪？400多和6000多，係咪？嗰個就係火力發電廠，400多嘅呢就係核電廠。好啦，咁而家嗰個發電量呢，一般呢係最少講緊呢係我哋叫做 GigaWatt 以上㗎啦，即係 Giga 呢，我哋佢哋叫做吉瓦喎，即係即係香港人唔用呢個字啦，但係 Gigabyte 我哋都費事譯啦，係咪？個個都講 Gigabyte 嘅啫，係咪？佢 GigaWatt 即係10^9次方，10^9次方。咁通常呢一般嘅發電廠呢就可以都去到10多個吉瓦瓦，就有啲大嘅呢去到幾十個吉瓦瓦都有㗎，嗰啲好勁㗎啦。好啦，咁但係原來呢啲核子反應堆呢就唔淨止喺個發電廠度，原來全世界呢按照估計、估計嘅啫，因為有啲好秘密，有大概呢150左右呢嘅呢啲咁核子反應堆呢就係、喺世界各國，當然比較先進嘅嘅航空母艦，呢個主要就係美國啦，同埋呢個俄羅斯啦，同埋潛艇，核潛艇嗰度，咁樣呢，所以呢如果加加埋埋呢，即係嗰450再加啲150呢，係講緊600個，即係喺地球上面呢約莫接近600個核子反應堆呢正在運作緊嘅。咁如果啲核子反應堆呢，其實就尤其是潛艇啦，係發生過幾次意外嘅，有幾次係幾致命嘅添，幾致命嘅，好慘嘅。好啦，咁但係真係喺陸地上面嘅核發電廠呢，其實個安全記錄呢，如果你真係計佢個運作小時嚟計呢，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好啦。咁但係一陣間我哋先講啦，我哋講緊究竟佢個貢獻有幾大。嗱，核能嘅應用呢，我諗好多人都冇呢個概念。如果按照呢個呢，我都係喺維基百科度查嘅最新資料啦，佢都係去到2012年啦。佢話2012年如果你係用發電嘅總量嘅比例呢，核電呢係佔到 11% 啫。但如果你係按照總能源嘅比例呢，因為原來喺西方特別呢，佢好多嘅能源呢唔係淨係用咗發電嘅。佢用咗好多個家居取暖啊，係呀，好多就同埋交通啦，交通嗰啲唔係發電㗎嘛，所有嗰啲飛機啊、火車啊、輪船啊嗰啲唔係發電㗎嘛，咁但係嗰啲能源嚟㗎嘛。咁如果你全部冚唪唥計曬呢，即係核能呢只係佔全球嘅總能源呢就係 2.5%， 其實係一個相對細嘅比例嚟嘅。咁俾大家一個概念啦，如果譬如發電呢，全球嘅發電量呢，其實水力發電呢係高過核子發電嘅，就係 16%。即係頭先核就11嘛，好啦，咁而家我哋最關心嘅就係、希望能夠挽救我哋嘅所謂可再生能源啦。咁包括太陽能啦、風能啦，或者嗰啲叫生物燃料啦、或者同埋地熱啦，加加埋埋呢其實係佔世界嘅總能源嘅比例呀，係2%左右啫。2%呀，你話挑戰幾大呢？咁、而中國呢，如果以我哋即係最關心中國呢，其實係1%都唔夠。即係可再生能源，其實呢個挑戰好大。好啦，咁我哋又講下呢唔同國家啦。唔同國家呢，譬如美國，美國嘅核發電大家估唔估到大概係几%啦。 美國啊，咁啊 亂撞一個啦。 咁我做5%。 5% 你話呢？ 10%。 都錯，係20%。其實美國即使佢經過咗1979年嘅三里島核事故呢，其實佢已經係冇再發呢、這個准許證係起新嘅核電廠、直至到2008金融海嘯之後，奧巴馬上台之後呢先至再有嘅。但係呢其實佢都維持20%。但係有一樣嘢大家亦都唔知喎，美國燃煤發電呢，你估佔咗係几%？仲係燒煤嘅。 係啦，頭先就 又亂咁估呢。 係呀，70%囉。 70%你話 咁、我都估70%囉。 好，咁就佢有好多其他嘅，佢、都有水力發電嘅，咁咩湖發水坝嗰啲咁好多。咁佢咁燃煤發電呢，其實而家都係佔美國嗰個能源結構入面呢係50%嘅，咁你啦，佢嗰度已經核能係20%啦嘛，咁加埋咪就已經70%囉。咁其餘嗰30%呢就雜不楞好多嘢啦，係啦。咁但係呢最世界上呢，如果講呢、這個佢個發電量一定係最大㗎啦，因為佢個經濟規模大㗎嘛 ,No.1 啦 ,GDP 嚟講。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以國家嘅嗰個能源結構個 比例呢，最高唔使講一定係法國㗎啦。咁所以好多人就唔知㗎，佢以為哇法國啊，巴黎啊，而家開會啦，哇幾咁浪漫啊，哇啲人又呢個優雅啊，又環保啊，咁啦，有文化氣息啊。但係大家一樣即係唔知法國啊嗰個發電呢係有75%咁滯呢係嚟自核電㗎。 大亞灣的核電廠 都是 來自 法國 的技術， 是我們就是那個叫做壓水式，叫 PW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它是結合了法國和英國的一些設計的、就是大亞灣那個了。好了，另外日本呢，日本在福島核事故2011年的311大地震大海嘯、引發這個、Fukushima、那個大災難之前呢，其實是佔 30%，佢當時預備呢係去到 40% 嘅其實。咁、但係一福島核事故呢，嘩弊家伙啦，後嚟就煞停啦。但係佢真正停呢就係2012年5月呢，係全個日本停曬所有 核子發電。12年5月喎去到即係一年後啊，即係足足有多。咁但係呢今年8月呢就係、好多好多強烈批評底下呢，佢頂唔順啦，卒之都開返一個核電廠，好似就係仙台，仙台嗰核電廠個開返呢。咁但係中間呢係足足有成四年幾呢，是全個日本是沒有核電的。 哇， 但是這四年多呢，當時的人 就已經一早預測，就說嘩日本這樣死得了這樣，慢慢就要即是烏燈黑火啊，戒嚴啊，啲人是怎樣。嘩，但日本人真的很厲害的、即是日本那個這樣的、服從性啦、紀律性啦、團結精神啦、真是很自覺性啦，是很強的。咁在即是政府領導底下呢，他又捱過了這四年、即是其實佢係嗰個能源呢係少輸出係少咗好多嘅嗰四年。好啦，咁但係而家呢佢都希望就能夠係即係減少對核電嘅依賴嘅。因為而家國民呢對核電呢嗰個印象實在太差啦、福島嗰樣嘢。咁好啦，咁中國啦，就知道中國呢而家嗰個核電呢，其實大亞灣呢就係佢個第一個，就係、白老鼠嚟嘅。係、就係第一個。但自大亞灣之後呢，其實而家已經超過10多個啦、即係成個中國有嘅即係核電廠。咁、但係都只不過係佔即係全國嘅總發電量呢2%咋。2%。 係個係佢個政策問題定係。 唔係佢政策，係佢政策、都係資源問題嚟㗎。咁、當然有好多樣嘢嘅，譬如之前係咪佢嗰啲煤炭幫啊、石油幫 啊周永康啊、蘇榮啊嗰啲，佢可能佢都會抵制嘅。咁但係而家佢哋兩個被打落嚟啦，咁當然亦都呢，當然你話民間環保組織嗰啲反核嗰啲呢就冇乜作用㗎啦，因為即係大陸嗰啲就捉曬你㗎啦。即係完全唔俾你發聲嘅呢啲。咁但係即係佢始終呢，佢其實已經好勁㗎啦，佢譬如年年起兩個，咁你個投入已經好大㗎喇喎。喂，你年年起兩個，喂五年先係起到10個㗎喎，阿 Jeffy, 唔係講少㗎喎，係咪？你如果起一個核電廠咁簡單，係好即係龐大嘅人力物力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其實佢而家嗰個目標呢，就係、去到2020年呢、其實仲有五年呢、就係、將呢個比例由 2% 提升到 6%。咁但係即係當然已經好多人呱呱嘈啦，即係嗰啲傳統嘅環保團體，特別係譬如綠色和平嗰啲呢，就已經即係嘈得好緊要啦，即係反對啦。好啦，咁德國，德國呢就好多人覺得嘩而家真係環保先鋒啦，唔使講啦，係咪？咁德國呢確實係嘅，尤其呢個默克爾當政呢，佢就即係最先即係其實係綠黨嗰度出嚟呢，即係其實綠黨嘅影響好大呀，雖然佢而家嗰個執政黨就唔係綠黨，但係其實佢對德國嗰個政策嘅影響係好大嘅。咁呢佢而家佢已經係好高調咁樣啦，係宣布話係真係去 phase out 呢個核電嘅。nuclear power 嘅，即係台灣個口號叫核電歸零㗎嘛、即係你知台灣嗰個核四呢又係鬧到滿城風雨啦，係咪？好啦，咁但係亦都好多人唔知，原來睇一睇原來德國而家嗰個比例呢，即係幾年前呢佢都係去到 22% 嘅，但而家已經一路減到 17%， 但係都仲係約摸係 17%， 係核電喎、其實都唔少嘢㗎喎，中國係 2% 咋喎，所以我哋好奇怪話嘩中國啊猛搞咁啊核電啊咁樣，德國人哋幾環保，但德國如果按照個發電比例呢係中國嘅呢係即係8倍又多。 但德國佢減嗰個核能呢係因為環保嘅理由， 環保主要係環保，佢、真係好犀利，佢就我哋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主要就係太陽能同風能，是吧？咁所以呢佢個目標犀利啊，佢話去到2022年啊，喂唔係好耐咗喎，佢話去到2022年呢佢哋個目標就係核電歸零，犀利啊。咁即係有啲核電廠可能呢即係未到嗰個壽終正寢就關門喎。